曲回家，旅途愉快别要牵挂，即使远走千里别再留下。回家趁你还是我愉快的回忆，趁我还没有被你消化，以吻别的方式 成交。